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5回，谢之方下葬第二日，南边终于传来捷报。宁王心腹符子晋率20000精兵平定叛乱，活捉反明首领，收复了嘉兴、湖州两地。陛下龙颜大悦，连下数道封赏，使符子晋顶了谢之方心疼出来的空缺。和皇贵妃与宁王坐在一处闲话家常时，亦是春风满面。他命立皇贵妃择日筹办庆功宴，大宴功臣良将，也好去一去连日以来的晦气。立皇贵妃见他高兴，掩袖宫蝉罗织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惭太子不敬不孝，私德有亏。在丹药的进补下，陛下红光满面，中气十足，闻言立时令身边的太监去太子宫中传口谕，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他一顿。立皇贵妃难掩失望，服侍陛下合久吞下红丸，于床围间颠鸾倒凤之际，搂着他的脖子娇气道： 青儿就是太过老实，只知道在辽东出生入死，为陛下分忧，全然不懂为自己着想。臣妾真怕将来有一日咱们两个驾鹤西去，撇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无权无势，叫别个欺辱了去。 他这番话说得委婉，本意还是想求陛下废了太子的储君之位，另立自己的儿子。陛下听他吹了多年的枕头风，心下也难免异动，哑声答道： 爱妃，容朕想想。 第二日清晨，他正犹豫着要不要下那废黜太子的旨意，乘坐玉辇经过清宁宫前面的宫道时，见太子提着一个食盒急匆匆地往外走，蹙眉问道： 成儿，你不好好在宫中闭门思过，这是要去哪里呀？ 上无父皇爱护，下无党羽相帮，纪文成这几年的处境越发艰难，身上多了几分畏缩之气，闻言立时诚惶诚恐地跪下，吞吞吐吐道： 禀父皇，儿臣打算去太庙拜祭母后。 陛下顿时想起那位温柔贤良的原配，脸色缓和了些，道： 好，手里提的什么？ 不过是一些母后在世时爱吃的果点。 纪文成老老实实地将食盒的盖子掀开，里面盛着几样素雅的糕点和一盘金灿灿的橘子。身边伺候的太监想起一件事，低声禀道： 陛下，今日是先皇后的忌日，听说太子殿下已经在宫中抄了好几日的地藏经。 皇帝早将这桩事忘得一干二净，闻言怔了怔，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愧疚。他和纪文成一道去了太庙，在先皇后的画像跟前驻足片刻，看着儿子虔诚地将佛经烧了，隐忍地哭了一场，难免又回忆起一些泛着柔和色调的旧事，回来以后便不再提废黜太子一事。皇贵妃心下懊恼，耐性告罄，使人给宁王送了一封密信，母子二人定下一条毒计，意欲行大逆之事，取皇帝而代之。10月29日，一场铺张奢靡的宫宴拉开帷幕。陛下左手搂着皇贵妃，右手抱着新得的美人，与朝臣们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。纪文瑜陪同太子坐于左下手，意气风发的宁王则坐在对面。看似花团锦簇的宴席底下，有不同寻常的暗流悄然涌动。上百名舞伎伶人合奏了一曲恢宏壮丽的破阵舞，众人齐声喝彩，赞不绝口。恰在这时， 玄成真人捧着新炼得的红丸觐见。陛下见他来得巧，命太监接过红丸，赐他坐于宁王身侧。今日这药丸瞧着比往日鲜艳一些，嫣红似雪，散发着奇异的香气。玄成真人穿一身青色道袍，看起来越发的仙风道骨，拱手道： 贫道在这红丸中加了一味灵芝，一味山参，另有几味秘药，陛下用了此物，既有补肾益精之功，又有延年益寿之效。 陛下闻言微微颔首，着试药的小太监服下红丸，静静等待了半个时辰，见对方面无异色，方才是左右美人捏了两颗喂入口中。皇贵妃亲自倒了一杯长春酒送到陛下唇边，言笑晏晏： 臣妾祝陛下身体康泰，万寿无疆。 他笑着满饮了此杯，附耳又调戏了几句，做不过邀他和新得的美人效仿娥皇女英，与他共赴巫山罢了。皇贵妃半推半就，娇嗔满面，瞧见陛下脸上的红光突然大盛，双目凝滞僵化，口中喷出一股鲜血，仰面栽倒，就此人事不省。却原来新炼得的红丸中加了一味猛料，单独服用并无异状，御酒却凝成剧毒。遭逢此变故，在场的后妃与朝臣们无不大惊失色，皇贵妃哀痛尤甚，嚎啕大哭。太子急匆匆跪在御座之前，探了探陛下的鼻息，急声命人去请太医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听他号令。他隐隐觉察出不对，抬起头环顾四周，看见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。宁王安安稳稳地坐在原位，面容冷静，似乎是在等待什么。皇贵妃虽然泪流满面，嘴角却微微翘起，似悲似喜，透出几分诡异。就连他平素最为信任的六弟，这会儿也低着头，垂着异色的一双眼，手里紧紧握着盛满美酒的白玉杯。这时，响亮的通报声突兀地刺进喧闹的人群中： 臣服死金，入宫进阵。 千万道整齐的马蹄声踏在金砖之上，行武之人的肃杀之气扑面而来，令人止不住心惊肉跳。宫城之中原不得骑马，不得携带兵器，可众人看得分明，千军万马如黑云一般转瞬即至，每一个骑在马上的士兵和将领手中都握着锋利的刀枪剑戟，有些人身上还沾着新鲜的血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臣鼓足勇气挡在队伍前面，下一刻便被利剑斩去头颅，葬身于马蹄之中。 大胆，你们这么擅闯进来是要造反不成？ 不知何处传来一声尖叫，其余人等如梦方醒，惊声四处逃窜。领头那位将军身穿乌黑色的铠甲，面容冷厉，气势慑人。他隔着人群与宁王对视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拉满手中的长弓，将淬着剧毒的剑簇对准了太子。剑头撕裂空气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太子的面门奔去，眼看着就要将对方毙于当场。季文瑜看着万余精兵中熟悉的面孔，胸有成竹地将白玉杯举持半空中，单等福子敬得手，便立即摔杯为号，打着清君侧的名义，带领自己暗中策反的大阪人马将宁王拿下，坐享渔翁之利。只此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两道黑色的利剑自斜后方破空而来，第一剑精准击中福子敬的剑簇，巨大的冲击力带着那支剑偏离目标，自太子的脸侧险险擦过，而另一剑紧接着奔来，正中宁王的眉心，鲜血四溅，脑浆崩裂，宁王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，万分错愕地仰面躺倒，气绝身亡。 这两支箭均出自一人之手。带着狰狞鬼面的男人着一身玄色衣衫，单枪匹马而来，犹如地狱中爬出来的罗刹，杀气凛冽，森冷诡谲。他收了手中弓箭，翻身下马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太子面前，单膝跪地，声音沙哑： 臣周瑜救下来迟，请殿下恕罪。 尚不等姬温瑜做出反应，乌鸦鸦的铁骑便随后而至，将福子敬所率人马团团围住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使人擒住吓傻了的皇贵妃，将昏迷不醒的陛下抬下去诊治。他神情激动地上前和太子见了礼，转过头怀疑地看向纪温瑜。纪温瑜额角渗出一层密密的冷汗，不知究竟是何状况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